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36集，监视。车子终于在一片密林中停下，陈默和苏青竹一人一把铲子，默默地挖着土，很快坑就挖好了。陈默从混混身上搜出一部手机，悄悄地装进口袋。 你在廖永嘉身边这么长时间，没有发现他不对劲？ 有什么不对劲？ 你和他的线人协议是他的个人行为，那么救你女儿的60万，还有上次保释你的钱，是从哪里来的？ 你在查廖警官？ 我最近查到有警察收过毒贩的钱。 你是怎么查到这些的？ 宋猜和秦南查员暂时查不出问题，但我查了那起爆炸案，有2名警员牺牲，其中一名叫谢远，是廖警官的人。 陈默一脸震惊。与此同时，廖永嘉正坐在办公室里，目光直视窗外，平静地接听着手机。 我几乎都快把你给忘了。 哎呀，哈哈，向我的老朋友表示感谢，谢谢你帮我们找回丢失的东西。 从毒贩手里缴获的毒品，有什么理由还回去？ 如果不打算物归原主，为什么不愿意上交局里呢？我想起来了，当初我们能拿到这批毒品，也有你的功劳。 蔡之明话没说完，电话就挂断了。廖永嘉脸色阴沉，取出手机卡，直接掰断。他看着墙上的照片，渐渐地陷入了回忆。5年前，在图瓦港码头，谢远打开了仓库大门。 来，参观一下。 廖永嘉看着仓库外的街道，远处便是码头和灯塔。 我在附近找了很久，没有比这里视野更宽阔的地方了。到时候只用盯着那个码头，保证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 你怎么确定昆托的船一定会出现在那个码头？ 因为其他码头没有位置可以停泊。50块。敢不敢赌一把？ 谢远，你考虑过后果没有？一旦打开了这个盒子，就永远回不了头了。 谢远关上了仓库大门。 我只记得你教过我，跟毒贩不能讲规矩，只有打破常规，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。 处理好混混的尸体，苏青竹开车来到一间码头的仓库前。 来这里干什么？ 我查过谢远的黑卡账户，动用的第一笔钱就是租下了这个仓库。 他租这间仓库干什么？ 你看这边。 陈默顺着方向望过去，看到远处有一座灯塔，正是5年前的案发地点，眼神变得有些微妙。 这是哪儿啊？ 5年前的案发地点，那艘运载海洛因的船就停在那个码头，这里是观察目标最理想的位置。 谢远租下这个仓库，是在为了运毒品做准备。 你看楼下那条巷子，正好连接着这里和码头。林展雄的车当时很有可能就藏在这间仓库。 前提是他们得知道那艘船会停在这儿。 所以我查了他账户的第二笔支出，他在附近的物流公司租了4艘货船，在交易当天把周围所有的停泊点都占用了。 这样一来，昆托的货船就只能停在他们安排的地方。 对。 这时陈默的手机响起。 梁龙。什么事儿？ 你组的局可不能迟到。 梁龙的车停在华城警察局对面，看见廖永嘉和余生海正从大门走出，戴维将车开到了廖永嘉面前，摇下了车窗。 廖警官，赏脸吃个饭。 余警官，你在这儿等我。 既然来了，一起呗，不就多双筷子。 廖永嘉点点头。余生海开着自己的车跟着梁龙，径直来到了酒店。三人走进豪华包间，戴维守在门外，廖永嘉和余生海都不明白梁龙究竟唱的是哪出。梁龙倒上了酒。 朋友之间私下小聚，随意一点。 我跟你算朋友吗？ 来，廖警官，这杯酒我先干为敬，这些年全靠你关照啊。 我可没关照过你。 哎，要不是被你一直盯着，照我这性子可能真会走上歧途。你就是我道德底线的最后一道关卡，先干为敬。 你对歧途两个字是不是有些误解啊？ 也对，被你关照过的都不是什么好人，就比如大辉，仗着有你给他撑腰，无法无天，肆意妄为啊，更是把华城当成了法外之地，简直就是社会的毒瘤，是在给廖警官你丢脸。 你什么意思？ 让他继续说。 还有个叫李迟的，是你的部下吧？听说他死了，而且死得有些蹊跷，不过我仔细一想倒也正常。 隔壁包厢，陈默正戴着耳麦监听这场饭局，不时地指导梁龙。 知道太多秘密的人往往都活不久。 廖永嘉面无表情，下意识地轻敲桌面。陈默敏锐地听到耳麦里传来手指敲击桌子的声音。 给他倒酒。 豪华包厢内，梁龙继续给廖永嘉倒酒。 可不是我胡编乱造啊，这是前几天刚被大辉灭口的林展雄亲口跟我说的。5年前，有警察开着车护送他出城，其中一个就是李迟。哎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只是想让廖警官以后也关照一下我。我这人手脚勤快，做事机灵。廖警官有什么不方便出面的事儿，交给小弟我来办就行了。南亚帮能做的，我能办得更好。 于警官，警察违纪是哪个部门在处理啊？ 调查委员会。 听到了？如果你有实证，欢迎到调查委员会举报我。 厉害。 谢谢款待。改天我一定回请，不过地点得由我来定。 哦，只要有的谈，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。 华城警察局怎么样？ 梁龙的笑容逐渐凝固。廖永嘉走出包厢，猛地撞开隔壁房间的门，里面空无一人。回头，他又瞟了一眼梁龙，这才带着余生海离开。苏青竹坐在车内，监视着酒店，看到戴维鬼鬼祟祟地靠近廖永嘉的车，在车上安装了 GPS， 一脸诧异。这时，陈默从酒店走出，和戴维擦肩而过，戴维对着陈默点了点头。陈默上车后驾车离开，恰好廖永嘉和余生海也前后脚走出酒店，两边方向相反。苏清竹犹豫了一下，跟着沉默而去。 你说缴获的那批货交给谁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价值？ 本该是梁龙。 本该这两个字用得很巧妙。 梁龙就是典型的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如果不是刚才这顿饭，这批货现在已经在他手里了。 原本我是想助他一臂之力，这么一胁迫，哼，我反倒不能靠近他了。 有些人以为熟悉了游戏规则就能掌控一切，但他们往往并没有搞清楚这规则是谁定下的。 嗯，先回警局。 陈默与梁龙则是回到了澡堂的办公室。 跟我讲讲那个李池。 我在戒毒中心查到，送李池进去的人就是廖永嘉。李池自杀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也是廖永嘉。 你怀疑李池为南亚帮偷毒品这件事是廖永嘉安排的？ 怀疑有个屁用，找到的线索全是死无对证。 还记得林展雄那批货吗？ 当然记得，他到死都没告诉我在哪儿。 那批货已经被警察缴获了。 你怎么知道？ 我查过大辉一个手下，从他口中得知足足600公斤的毒品目前就在廖永嘉手里。 都被警察缴了还惦记着干什么？ 我打听了一圈，廖永嘉没有把这批毒品上缴。 难道他想私藏赃物，有别的目的？ 如果廖永嘉真的是为南亚帮办事，他一定会把这批货还给大辉。 陈默和梁龙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看向桌上的电脑，闪动的红点正是廖永嘉的位置。被点到名的大辉此时坐在阿喜和张新瑶的对面，面色不善地挂断电话，示意手下将他们带走。阿喜张开双臂挡在了张新瑶面前。 不许碰他！ 张新瑶把阿喜护到自己身边。 你们要干什么？ 货被警察缴获了，留着你们没有意义了。 阿泰被警察抓住了？ 也许吧。 那放了我们吧，我们现在就是不良资产，还得管吃管喝的，快不好意思的哈。 其实处理不良资产的方式有很多种。 比如呢？你也不容易，大家混口饭吃，犯不着为了失去的东西拿我们两个人出气吧。 你误会了，我没有拿你们出气。准确地说，这叫灭口。 阿喜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你。 子弹上膛刚要开枪之际，大辉的手机响了。 先不要动你手里的人，还有用得上的地方。